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二。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批示，本市三人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 24位听证参加人质询阶梯气价，多人口家庭用气量问题成为焦点。 本市即将进入流感季，流感疫苗接种明天启动。 经济联手打通断头路，梁长路将与河北涿州京白路相接。 香山红叶节周五开幕，公交集团多项措施服务游客。 国考报名明天启动，招录27000名公务员。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昨天下午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批示，向受表彰的全国道德模范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习近平指出，隆重表彰全国道德模范，对展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彰显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道德模范是道德实践的榜样，要深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创新形式，注重实效，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浓厚氛围。要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刘云山会见了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并在座谈会上讲话。刘奇宝参加会见，并在座谈会上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刘延东参加会见，座谈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王福昌等62名同志被授予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廖礼纯等265名同志被授予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用一天时间深入延庆县，就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重点工作落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主题进行调研。他强调，延庆县要牢牢把握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紧紧抓住筹办世界园艺博览会和冬奥会宝贵机遇，在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上奋勇争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一同调研。调研的第一站德清源公司是一家以蛋业为主的民营公司。郭金龙、王安顺对德清源科研攻关、提升产业结构的做法给予肯定，并重点实地考察致力于解决京津冀大气治理中秸秆焚烧问题的国家科技重点工程风云计划。郭金龙鼓励德清源加强技术攻关，把企业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结合起来，不断拿出满足市场需求的适用技术，为北京和全国发展服务。市领导一行还查看了归河两岸的万亩森林公园、市园会选址拆迁工作和龙湾国际露营公园高端旅游产业发展情况。座谈会上，延庆县领导汇报了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市领导和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延庆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郭金龙说，北京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要继续学深学透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具体到延庆，要牢牢把握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把生态涵养贯穿到发展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用好绿水青山这一延庆最丰厚的资源禀赋，做足绿色低碳循环的文章， 把延庆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王安顺对延庆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要求延庆县从大局出发，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抓紧抓好，在筹备举办世园会和冬奥会的进程中实现跨越式发展，为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做出有益探索。市领导张工、林克庆、夏战义，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参加调研。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在昨天举办的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授奖仪式上，北京市推荐的勇斗劫匪的仁义演员金汉，孩子眼中的警察爷爷高宝来，20多年照顾三对岳父母的好女婿任全来三人荣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廖李纯、金九高等8人获得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本届北京市全国道德模范获奖人数在各省区市名列前茅。 下面请听本台短评，向道德模范学习，彰显社会正能量。在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的评选中，三位北京人榜上有名。聆听这些模范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见义勇为、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孝老爱亲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闪光。勿以善小而不为，他们的坚持让善行积少成多，温暖生活，感动他人。在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中，本市以北京榜样为抓手，把推荐道德模范与宣传树立北京榜样紧密结合。榜样就来自我们身边，也许我们常走在同一条街巷，也许我们就是邻里街坊。让我们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见贤思齐，学习道德模范，传递榜样力量。 本市阶梯器架听证会召开在即，市发改委昨天组织质询会，24位听证会参加人实地走访了北京燃气集团部分门站和服务网点，并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市发改委、市市政市容委以及市燃气集团的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本市阶梯器架的2套听证方案已经公布了2周。质询会上，听证会参加人的关注重点包括年用气量330立方米的第一阶梯档位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多人口家庭是否享有照顾，以及壁挂炉采暖用户的年用气量基数问题等。比如消费者代表李媛媛和高雪东就提出，方案中提到将考虑为多人口家庭增加年用气量基数，但到底以几个人算，又能增加多少尚不明确。而对于全市80万壁挂炉采暖用户，消费者代表郭玉英希望方案在每年较普通家庭增加1500立方米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增加基数。另外，曾经参加过阶梯水价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可巨生建议，在利用价格杠杆遏制高耗能用户的同时，也能对为节约能源做出较大贡献的家庭给予适当的奖励。市发改委委员李素芳回应说，这次阶梯器架的听证方案是在参考了本市居民家庭用气的统计调查基础上设定的，第一阶梯覆盖率达到了85%，保证了绝大多数居民家庭用气不增之。对于大家提出的其他意见建议，相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将继续研究调研，有需要明确和调整的还会在10月21号听证会召开前做出修改。 随着肠道传染病发病明显下降，本市即将进入流感季。为预防流感，明天起本市将全面启动流感疫苗接种，441家接种门诊全都开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最近一周本市共采集呼吸道样本373件，其中26件为流感阳性，近期流感病毒活动还处于较低水平，但随着气温降低，11月起流感将进入高发期。 历年的监测数据和预警分析结果来看呢，北京市的流感是秋冬高发季节，每年是12月到1月份是最高峰，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学校、托幼机构出现集中发热疫情风险会增加。 从目前实验分析来看，即将到来的流感将以甲型 H3N2 毒株为主，这种毒株有什么特点，市民如何辨别？庞星火介绍， 它跟普通感冒的症状是它的全身的症状很重，而且发热是高热，38度以上的肌肉疼，还有它的卡他症状就是流鼻涕是轻，一旦发现你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流感，本市流感疫苗已经储存充足，并已经配备到位， 本月15号将正式启动接种工作，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 今年我们的流感也是含三种成分，甲一和甲三乙型，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特别是有基础病的老人和孩子，要积极的去接种，在流感高发季来临的提前2周就把它接种上。 据了解，周四起，本市将开放441个疫苗接种门诊，市民可拨打12320咨询具体位置。此外，今年将继续往年的接种政策，凡是本市户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凭本人身份证免费接种，在校中小学生可以在学校免费统一接种。 拥抱京津冀，共谋新发展。 连接河北白沟和北京房山的梁长路三期工程日前在北京、河北两地同步启动，建成后它将作为本市南部又一条重要主干道，推进大红门地区的产业迁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全长16公里的梁长路1期、2期工程分别在2007年和2014年建成通车，给周边企业和市民出行带来了便利。 以前没有这条路，都车都从村里边走，车特别多，老人孩子出个门啊很不方便。 修之前我们厂区的那些交通运输的大车走村里边，有时候也发生一些剐蹭事故，然后现在走这条新路之后非常方便，降低了我们运输的时间。原来一趟要是不堵车的情况下都需要30小时左右，现在30分钟。 今年7月，北京、河北两地交通部门签署协议，将梁长路向南延伸，与河北省实现对接。涿州市交通局副局长郑中华说， 河北境内和这条梁长路对接的是叫京白路，就是从北京到白沟。我们在2008年只修到了两省市交界处附近，由于是受这最后一公里的制约呢，在区域路网里的服务功能一直又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梁长路三期工程房山段约有5.9公里，河北段长度是4公里，目前规划设计方案正在审批中。 从对接的路线的位置标准就有一个指导性的意见了，我们是计划争取同期建成通车，为咱们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有产业转移做好的交通基础设施的服务。 房山公路局工程科科长刘然说，梁长路三期工程建成后将会带动两地经济的发展。 咱们这条路把河北省和北京连接以后，同时又是国道230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与第二机场的连接通道，推进了大红门商贸迁移到白沟的速度，为白沟与北京地区在既有路网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快速的京津通道。 昨天开始，10号线列车最小间隔由2分05秒缩短到2分钟。明天开始，6号线也将列车最小行车间隔由3分钟缩短到2分45秒。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早上8点半，10号线国贸站往金泰西照方向的站台上，每个车门前有20名左右乘客候车，一辆车到站后基本都上了车。这些改变得益于10号线缩短最小行车间隔。随着7月份宋家庄停车场启用，新车逐步到位，10号线最大上线车组数由92组增加到98组。从13号开始，10号线列车外环早高峰列车间隔从2分05秒缩短到2分钟，运力提高4%；内环早高峰列车间隔从2分30秒缩短到2分15秒，运力提高11%。随着10号线提升运力，一些换乘站压力明显增加。以国贸站为例，早高峰换乘通道双方向每小时预计增加10000人左右。13号早上9点，记者从10号线换乘1号线，一进入换乘通道就行走缓慢，用了大概7分钟到达。身边的乘客表示，以往只需要4-5分钟。因此，从早上8点半开始，10号线不得不在国贸站多次甩站不停车，以缓解换乘客流进入通道的速度和数量。同样的换乘问题还存在在6号线呼家楼站。为缓解客流压力，从15号开始，6号线早高峰运行间隔从3分15秒缩短到3分钟，晚高峰运行间隔从3分钟缩短到2分45秒。据了解，到年底10号线可以满足116组列车上线，也就是说还有进一步提升运力的空间，但能否实现还要看其他换乘线路的通行能力。 新闻广播消息，香山红叶节将于本周5开幕，预计本周末将迎来首个客流高峰。为方便游客观赏红叶，届时公交集团将开通摆渡专线车和专座旅游快线，同时对途经香山地区的10条公交线增加运力，增发区间车。本届香山红叶节从10月16号开始，并持续到11月15号，预计每个周末都将迎来客流高峰。公交集团开通了从香泉环岛到香山东门的摆渡专线车，红叶节期间每周末早8点到下午4点运营，票价2元，刷卡有效， 市民可以将车停在香泉环岛停车场，乘坐摆渡车前往香山公园，缓解道路交通拥堵。为了满足乘客高品质的旅游出行需求，今年红叶节高峰日期间还开通了一条从地铁颐和园北宫门到香山的专座旅游快线。专座快线使用旅游大巴，采取每人一座一站直达的方式，发车时间为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发车地点为地铁北宫门站，单程票价5元，持 IC 卡及各类免费证件乘车无效。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国家公务员局昨天联合发布2016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开始。这次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计划招录27000多名公务员，比去年增加大约5000人。今天起，报考人员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户网站、国家公务员局门户网站查询相关信息。明天起到10月24号，考生可以网上报名。 中高考成绩普遍提高，学校之间差距缩小，普通初中学校进步明显。经过近几年的教改举措，本市的教育格局发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学生能够在家门口就上心仪的学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2014年4月，人大附中承办了海淀区翠微中学和卫国中学，将两所学校合并为人大附中翠微学校。合并前，这两所学校在海淀区是非常普通的学校，学生流失率很高。人大附中为此派出了16人的团队，对翠微学校进行深度帮扶。人大附中翠微学校校长助理赵志勤说：“ 海淀区中考的人数是12000多名，那我们招生的就是10000名左右。2015年高考，我们的孩子最后考出来。”能考到了前500名左右，2013年和2014年2年一本的人数加起来都没有2015年这一年多。 除了成绩的变化，翠微学校的改变还体现在孩子们身上。现在翠微学校的学生流失率是零，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回流的学生。翠微学校副校长刘贝原来是人大附中的年级组长，他的女儿小升初本来可以直升人大附中，但是他却顶住家人的压力，将女儿带到了翠微学校来。 当时非常抵触，每天只要快走到世纪城的一带，那个地方大多数孩子都穿的是人大附中的校服，他准会把书包拿过来背着，把人大附中底下那4个字翠微学校给盖住。后来这个学校在这一年之中给孩子大大小小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给了这里头的学生很多展示的机会，所以他现在朗诵、唱歌、表演、主持，他什么都不怕。 除了人大附中翠微学校，本市还有许多普通初中在教改中都有着显著的进步。数据显示，今年本市中考全市平均分比去年提高了10分，各学校之间差距明显缩小。市教委委员李毅说：“ 什么样的学校是一所好学校？其实好学校是加工力强的学校。我把我的孩子送去，他能够获得哪些东西？您看到他的学业成绩，看到他的身体健康，看到他的艺术素养，看到他的为人处事，各个方面都有哪些增长。”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封国生昨天表示，将与医保等部门协调，放宽对医联体内基层医疗机构的医保药品目录，让更多的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控制的常用药物能在社区医院开到。 记者昨天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通过对本市1000名居民的筛查，超80%40岁及以上人群骨健康状况异常，而这一情况在40岁以下人群中也占到了76.2%。明年，疾控部门将在全市范围内对40岁以上人群进行骨健康状况的全面调查。 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消息，通过2016年高考报名资格初审的考生，要在11月17号8点到20号晚8点之间完成网上填报个人信息和缴费。 10月中旬开始，京开辅路将进行预防性养护，9.8公里路段保养预计耗时1个月。路政部门介绍说，由于这条路车流量过大，本次养护采用夜间施工，届时将占用部分步道、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记者昨天从市住建委了解到， 海淀上庄定向安置房项目目前已经基本完工，即将进行分户验收和小区绿化等工作，预计本月底竣工交付。这个项目位于海淀区上庄镇，建筑面积7万多平方米，主要用于安置周边腾退村民，能提供近800套房源。 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北京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管理办法》，本办法从下月1号起执行，安全生产标准化不达标的建筑企业和个人将退出北京建筑市场。 首都机场巴士今天将开通首都机场至燕郊线，新线始发站为燕京东贸广场，沿线覆盖燕郊多个大型社区，最终依次到达首都机场 T3、T2、T1 航站楼。 智联招聘昨天发布的2015年第三季度求职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白领供求报告显示，北京白领以8894元的月薪稳居中国各城市薪酬排行榜的榜首，略领先于第二位的上海，深圳位列第三位。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滕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1摄氏度。具体报时，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平原地区有轻微到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零星的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询经销商。内饰材质达到婴幼儿安全标准，没感受过北欧般洁净的车内环境，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安全。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居民开车回家被物业拦门外，接到拆除小区停车杆；业主投资威海海景房，时隔8年仍没拿到产权证。下面是详细报道。10月11号晚上，位于望京东湖街道的丽泽西园小区，由于物业阻拦，一些开车的业主无法进入小区。详细情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10月11号晚上，丽泽西园一区南门门口拥堵了大量车辆，这些车辆大多属于小区的业主。小区居民告诉记者， 业主回不来，那只能在门口呗。后来就警察来了吗？ 业主回忆说，当天晚上物业拉下了停车杆，拒绝业主车辆进入，并撤走了现场工作人员。经过派出所和街道办协调无效后，晚上7点左右，丽泽西园小区所在的东湖街道办事处出面拆除了小区门口的停车杆。东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米岩一直在协调解决这一纠纷。他告诉记者， 我们要求说你这个应该是该放行，但是物业对这个执行的不太好，没有按我们意思走。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进出都会受影响，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先把他那个杆给他先拆下来。 事件发生第二天，记者在丽泽西园小区南门发现门口确实已经没有了停车杆，岗哨内并没有人员看守。负责丽泽西园小区物业管理的是城建宏城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回应说，拒绝业主开车进入小区的原因是小区车位不够。 因为小区车位资源有限，你再停都停到交通道里边，那真着了火进不来，要真出了事谁去承担责任？ 记者实地走访了丽泽西园小区，发现院内确实停放了许多车辆，大多数消防通道也被私家车占据。然而业主告诉记者，物业拒绝业主车辆进入小区，主要原因并非停车问题，而是想逼业主交物业费，但由于物业管理难以令人满意，不少业主都拒绝交纳物业费。 我们家那个就是厨房，它不是漏烟嘛，我们去找他们，就让他们给我们维修嘛，就说我们是在这租的房，那你去别的小区租嘛，别在这个小区租嘛。 东湖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米岩告诉记者，停车问题的背后的确有业主和物业公司长久累积的矛盾， 可能是因为欠费也好，可能是你登记不到也好，但不能因为说这个问题你不允许人家进家门，这个是不对的。 近期内业主、物业和街道三方分别会进行商谈，来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案。后续情况，新闻广播会继续跟进，欢迎关注。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一直是一个奢侈和美好的想象，所以不少房地产公司常常打出海景房的招牌来吸引投资者。常女士2007年在山东威海石岛全款购买了一套海景房的期房，然而买房八年了，一直没有拿到房产证。 我呢是咱们北京的，然后在山东威海我买了那个威海石岛的一个房子，叫宝月山庄，我们有好几百户业主呢，就是八年了他都没有产权证，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配套措施，他连个市政水管都没有接，有一部分交工，一部分没盖就扔在那儿了。当时让我们去把天然气费呀、管道接通费，所有的费用嘛，物业费我们都给他交了，合同上承诺的十月份给我们办产权证，结果这一承诺您看这都15年了，一直就没反应没戏了。 热线编辑联系到威海石岛房管所工作人员解释， 房地产那边总证他没办，所以咱个人办不了。总证为什么没办呢？就是因为它的配套，它的暖气还有天然气这一些基础设施配套没有做，所以现在办不了证，建设手续都有啊，但是他现在最后办证需要他验收都验收不了。 负责房屋验收的石岛建设局的工作人员说， 就是这个事情啊，很多人反映，我们区里现在在这协调事情怎么处理的还没有结果，没有验收， 因为 交不上那么多的钱。 什么钱呀、是 具体不分得清楚。 对此资深物业律师包华分析， 现在开发商呢办这个房屋规划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配套，有一些配套呢老百姓在购房的时候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还有一些配套有可能是在这个小区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体规划最后规划验收没有通过的话，有可能最后一批开盘的房屋就没有办法取得规划验收的文件、最后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去办理大产权和小产权。市场交易是有风险的，这个完全取决于开发商在市场中的一个存续的能力。为什么现在大家一直在说一定要去买大公司的房子、就是因为交易风险低，如果想解决的话只有政府帮忙调整它的办证流程，所谓特事特办吧，才能解决这个事儿。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十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路况方面，目前南四环肖村桥122街报有多车事故发生，预计清理时间较长，后车请注意行车安全或提前绕行辅路行驶。另外，德外大街南向北马甸桥南侧有事故占用中间车道，请后车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